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今天呀，我们说说嘉年华。妞妞呢一直很喜欢嘉年华这个词的发音感觉，具体原因不明哈。今天写论文的时候啊，因为要用到嘉年华这个词，所以呢就查了一下它的由来，发现竟然很有意思。不知道呀，朋友们是不是都了解？反正呢，妞妞在这里说一下，不知道的同志们知道一下，知道的同志们指正一下，好不好呢？嘉年华这个词啊，来源于圣经，它的原文呢就是 carnival， 英文 carnival 的最初译名呢就是狂欢节。carnival 的发音很难恰如其分的用一个汉语来表达，所以就使用了狂欢节这个意义，比较直观也好理解。后来呢，狂欢节传到了香港，香港人啊将它改译为了嘉年华。不知道从专业翻译的角度来说，这个翻译究竟怎么样？反正在妞妞看来呢，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呢它既兼顾了语义，还兼顾了发音，中英文的意境还是结合的比较好的。只是呀，这个词显得太雅了，相对于 carnival 少了一些重情狂欢的狂野味道。但是啊，这种模式在传入香港之后呢，确实也变得比较文雅和温和了，早已不是他身在欧洲的时候那种万人空巷的模样了。嘉年华早在欧洲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嘉年华的前身呢就是欧美狂欢节，它最早呢起源于古埃及，后来成为了古罗马农神节的一个庆祝的活动。这个美丽的中文名字啊，还源于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呢。话说有一个魔鬼把耶稣困在了旷野里，40天没有给耶稣吃东西。耶稣啊虽然饥饿，却没有接受魔鬼的诱惑。后来呢，为了纪念耶稣在这40天当中的荒野禁食，信徒们啊就把每年复活节前的40天的时间作为自己斋戒及忏悔的日子。这40天当中，人们不能食肉娱乐，生活呢也要肃穆沉闷。所以呢，在这个斋戒期开始的一周半，或者是，所以啊，在斋戒开始前的一周或者是半周内，人们会专门的举行宴会、舞会、游行来重情的狂欢。而嘉年华最初的含义就是告别肉食。如今啊，已没有多少人来坚守这个大斋期之类的清规戒律了，但是传统的狂欢活动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人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今天呢，我们大家熟悉的环球嘉年华就是一家周游世界各地的大型的综合的娱乐场所。由于历史比较悠久，再加上呢广告营销策略方面相对比较成功，所以啊，环球嘉年华早已成为了一个知名的品牌，其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呢，甚至要远远的高于那些游艺设备本身的价值。咱北京的某些商家呀，搭顺风车，借环球嘉年华登陆北京之机，纷纷打出各色嘉年华的招牌来狠赚一把，让人不得不佩服咱们国人的机灵。